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明真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心》，黎瑞恩带出的《一见如故》，郑智化演唱的《宠物》。 在初

别说这真是真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

想这少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 关心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

相信一瞬间的勇气。我只接受一辈子的约定， 想念不行，欲忘了我的人。 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心，请你记住。